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咁咧有好多人都成日问我哋，喂，点样读哲学啊？咁咧有啲人就梗系会话，喂，梗系要读哲学史啦。今集咧哲学史唔史，就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到底读哲学系咪真系要读哲学史咧？咁咧就同大家介绍下我嘅拍档主持先，咁就系呢边嘅万能嘅 Roger 大师兄啦。咁咧同埋就系今日阿凤唔得闲嚟，咁啊请咗另一个阿凤唐凤，咁啊严叔，咁大家留意下个发型真系好似唐凤嘅。咁咧同埋 有类同叔叔 考咁咧，仲有最尾咧就系我哋嘅四哥，咁啊康庭啦，咁啊带咗本簿仔嚟同我哋讨论嘅，咁啊系啦，咁。即係我哋開始討論之前，不如講下少少個人經驗，講下，因為咧，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好多都係中大出身啊，咁然後咧，其實我哋中大讀哲學咧 ，undergrad 嘅課程咧，就要讀哲學史嘅，咁好多時就讀咩咧，就係可能讀呢個歷史上面嘅唔同嘅哲學家講嗰啲咩，佢哋嘅源流啊，唔同嘅概念點樣出嚟啊，諸如此類。 古希臘開始讀㗎啦， 古希臘啦，咁可能去到現代啦， 亦都中國哲學史，即係兩邊啊，中西方嘅哲學史。 咁我講下我個人嘅經驗先啦，就係、是、我一開始讀嗰陣時咧。我係唔知做乜嘅，點解呢就係、是、一開始讀嗰個咧就係叫菲利 走咗堂啊，會唔會？ 係咪？我都心諗講喎，考試成個 course 唔知做乜， 唔知做咩，因為冇上過。咁咧就係一開始讀嗰個叫菲利，就唔係蘇格拉底啦。可能好多人都以為一開始有讀蘇格拉底，咁唔係嘅。咁咧佢就係講咧，即係一開始啲哲學家就討論啦，呢個世界係啲乜嘢嘅元素構成啊？咁啊，跟住有唔同嘅哲學家就有咩地水火風。我一開始讀嗰陣 唔係構成喎，係嗰個來源，來源啦，變出嚟嗰個係啦。 咁我一開始讀係覺得做乜嘢咧？即係我地水火風，我以為打機先會見到嘅啫嘛呢啲。即係你會覺得，如果我真係想知呢一個問題，我不如去睇沙人沙。我做咩要睇啲咁舊又好明顯係錯嘅理論咧？即係所以我嗰陣時讀咧，我就會覺得嚇，即係我真係如果要處理呢啲問題或者其他嘅哲學問題，我真係要去到歷史咩？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啲感受。即係所以即係慢慢我諗觀眾都會 taste 到點解有啲人會質疑讀哲學係咪需要讀哲學史咧？咁當然有更加多嘅質疑啦。你哋會唔會有啲類似嘅經驗咧？ 有一個講法，即係譬如頭先可以即係叫引申一下，就係、是、我哋譬如讀科學嗰啲人咧，即係科學家咁，你讀細個要讀科學，跟住佢成為科學家，但係佢哋唔需要讀科學史嘅，即係佢唔需要讀翻。即係有人讀科學史，但係嗰啲通常唔係科學家，讀得好 學家， 讀得好嗰啲都做唔到成功嘅科學家咁樣。而一個成功嘅科學家，可能佢完全唔知，譬如亞里士多德以前，即係你如果追溯到個源頭，可能亞里士多德講嘅某啲關於天文學嘅理論啊咁樣，佢係完全唔需要識嘅，佢識最前沿、最新嗰啲就得㗎啦。即係個背後嘅諗法就係、是，即係如果以前啲人，即係嗰啲所謂搞科學嘅人啦，所謂啊，去了解世界嘅人，佢講嘅嘢如果係啱嘅話。咁喺而家嘅理論裏面已經會包含咗入去㗎啦。咁如果錯嗰啲根本就唔需要理會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只係讀而家最前沿嘅就得，即係嗰啲科學。咁但係即係哲學個問題就係、是、點解唔係呢？咁樣係咪？即係我哋又好似要好重視要讀返以前啲哲學家講嘅嘢。咁但係譬如好似頭先阿全咁講，即係佢哋都係錯，即係不過甚至應該係咁講嘅。即係如果因為錯就唔讀咧，其實連而家啲哲學家都唔使讀嘅， 因為好多都錯。 因為哲學家唔係好多，哲學家所有哲學家嘅共通點都係佢哋都係錯噶嘛，講嘢係咪？即係問題，即係佢錯得有型。 所以推進啲就係甚至個節目都唔使睇嘅，因為我哋連哲學家都不如啊，所以就 呢句都係錯嘅。如果唔係 cut 咗節目，咁所以譬如有啲人會於是就會咁樣睇咧，即係覺得可能哲學同科學係好唔同嘅。即係所以，如果科學係為咗追求真理，咁真理就得一個啫嚇。對於呢個世界正確嘅描述，照計啊，即係咁樣講。咁嘅時候，你只要考慮到最新嗰啲，因為佢 suppose 係推翻咗以前嗰啲舊嘅錯嘅理論啦。咁你咪學啱嗰個咯，即係越新應該係越好噶嘛。咁哲學咧，即係一係就你學佢哋咁啦，就唔使讀啲哲學史啦，直接討論哲學問題啦。又或者如果你覺得哲學史都有價值咧，咁梗係哲學同科學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又好奇怪嘛。因為哲學好似都聲稱係追求真理㗎嘛，咁照計就同科學冇乜分別，一個目的上啊，咁照計都係嗰啲過去如果錯咗嘅嘢就唔需要理啦，咁所以就會有一個好得意嘅睇法，就覺得其實讀哲學係唔需要去理會啲過去已死嘅哲學家，即係唔單止個哲學家死咗，連佢理論啊答案都係死㗎嘛，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即尤其是啲可能啲英美哲學家特別咁諗啦，好似係嘛， 係咯。咁我其實同你差唔多嘅，即係我最初嗰個諗法同阿全差唔多，就係、是、喂大佬，我讀哲學一嚟就梗係應該讀啲最新嘅，我有咁樣諗法。 你即係咁諗嘅以前係 係啊， 唔係 甚至有兩個理由啦。第一個可能就係新潮啲啦，即係呢啲呢， 我呢個理由好低啲， 係啦 呢個。 咁我真係咁嘅，以前真係咁。咁另一個理由就 係衫一樣啊嘛，唔好著啲老土衫。 另一個十年代啲衫咯， 會而家開始著。 另一個理由就好似頭先 Roger 咁講咯，就係、是、大佬 咁你之前嗰啲嘢應該係錯噶嘛？咁、即係而家有啲新嘅嘢，點解我唔直接讀一啲啱嘅嘢咧？咁樣咁咧，當時咧我啱啱讀之後啦，我嘅諗法都係我點解要讀舊嗰啲啊？其實都係要知道佢哋錯啲乜啊？純粹係咧我為咗了解而家新嘅嘢，知道佢哋反駁咗啲乜嘢，我先至 follow 到嗰個討論嘅。咁咧其實。同個哲學思想唔係有太大嘅關係咯，到最終我都係想尋求嗰個結論係啱定錯咁樣，我都會有呢個諗法，所以我都覺得真係讀，尤其是西哲史一啦，即係我哋中大個課程西哲史一啦，讀啲古希臘哲學家、先蘇格拉底哲學家去講個宇宙有啲咩最基本元素構成呢啲咧，咁 即係咩成個世界都由水度變出嚟， 係啦，都唔知道讀嚟做乜嘢咁樣咯，會有呢個感覺咯。 呢個事實上係即係頭先講開個課程安排咧、事實上呢個係反映咗喺我哋世界上面咧唔同大學嘅嗰啲哲學系嗰個學系安排上邊好得意。即係如果你係譬如你讀化學嘅，你讀數學咁樣。當然唔同學系咧，唔同大學嘅數學系、化學系，可能啲 course 都少少唔同，搞得有少少唔同，但係 more or less 一樣，所以你有啲共通嘅 textbook 咧可以一齊用咁嘅舉個例。 尤其是大家都唔使讀歷史，一定係一樣。 係，因為一定係一樣。但就算即係佢都讀嗰啲，即係organic chemistry、organic chemistry， 即係一堆係梗嘅。我諗好多科都係尤其是比較近科學、理科嗰啲。咁但係咧，去到哲學系就好奇怪，你喺 A 大學讀同 B 大學讀咧，成個可以讀嘅 course， 你要讀嘅 course， 成個 arrangement 咧，甚至同一個 course 名咧嘅量係好唔同嘅。其中最大分別就是關於哲學史喺中間扮演嘅角色。有啲大學咧，喺香港圍嚟都好清楚嘅。譬如我哋中文大學咁啦，係的確係哲學史係好強調嘅，即係一定要讀，起碼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 仲要讀兩個， 仲要讀兩個，加埋四個嘅， 都 兩個嘅。 港大， 但係港大咧，另外一間大學咧就唔係嘅。港大哲學系咧係基本上係唔使 require 你讀哲學史嘅，即係我以前喺港大都讀過哲學啦，係基本上係完全可以，譬如我聽舉個例，我完全唔識康德嘅。但我可以讀咗康德後面有啲好多人讀咗好深入嘅理論嘅，可以係，但我冇聽過康德，唔知康德講咩咁啦。咁會唔會佢可能佢覺得有咩所謂咁樣？嗱，因為擺現咗喺嗰個學系安排上邊嘅 課程嘅設計 係啦，唔止係個有冇讀哲學史喎，仲一個 course 嘅知識論咁啦。你可以好哲學史咁樣教，又可以好唔哲學史咁教。咁呢個咧就唔係就係香港啦，係成個世界都係咁嘅。尤其是我講少少哲學史啦，喺個時候就係去到20世紀初咧，有一個哲學流派就喺後尾初時喺德國開始，其實奧地利、德國開始，咁但後尾慢慢就喺英國、美國就開始流傳 嘅。打仗啦， 打仗即係走曬啊嘛！啲尤其是啲 猶太人、 猶太人同埋學者，咁個叫英美分析哲學，就好強調咧，就係將哲學睇成咧係比較接近咧。同科學類近嘅，就係當然佢哋工作唔同啦。但係話就分工， 因為低級啲嘛， 即係幫科學 嘅婢女嘛。當時 科學分工，但起碼係尋求真相、尋求呢個世界一個正確嘅描述，對呢個世界嘅描述咧嘅一個學科嚟。咁因為咁嘅時候就變咗係咁嘅，就係、是、譬如我哋要研究，我舉個例子啊，求其要研究人係咪自由嘅咁先算，有冇自由意志咁樣，你咪直接討論咯，係、嘛？就要揾個答案咯。咁之前哲學史讀嚟做咩啊？嗰啲哲學史一日就錯咗嘅，係啦，咁啊唔使讀啦。如果是啱嘅话咧，咁你可以谂。但系咁多就里边咧，就算系啱都好啦，其实你值唔值得花咁多时间去读吓？对佢哋嚟讲咧，哲学史就算有意义都好啦，系好外缘、好周边嘅，就系、是、一堆理论嘅集合。我睇下中间冇啲宝咧，仲可以掘到出嚟，应用嚟解决我哋而家嘅问题。但系既系咁嘅话咧，就唔值得你花咁多时间去读嘅。因为喂大佬咁多，我哋而家譬如你读康德咁啦，康廷喂嘥好多时间读噶嘛，咁如果你真系揾一两个 argument， 你唔使睇得咁仔细，唔中错咁 否定佢人生 系啦。咁我变咗咧，所以成个学系安排上面就系佢哋都唔教哲学史嘅。所以最出名有个古仔就系、是、譬如 Princeton 里边有一个好出名嘅作家啦，叫 Gilbert Harmon， 佢系误会咗嗰阵时咧嘅 Princeton 咧系要求学生读哲学史，其实唔使啊，但系佢误会咗，所以就贴咗块板咧喺门口写住。 系嘛？向哲学史说不， 系向哲学史说不，系嘛？系啦 ，say no to history of philosophy。可能后屘误会咗啦，原来系唔使读嘅，咁样佢两日就拆咗啦。第一单面成真系好有趣嘅讲法，就一啲好出名嘅哲学家都系会咁样。 就嗰阵时，所以就即刻有个讨论，到底需唔需要读咧？即系所以我谂嗰个问题系咁啊，即系呢个唔系净系学系嘅学科嘅安排，甚至乎呢个反映到我哋点样做哲学，点样研究哲学。 其实系对需系对哲学嘅理解咯， 系对哲学嘅理解。 即系我觉得，如果哲学最终都系谂一啲哲学问题，究竟以前啲人点样答，佢答咗啲乜嘢？唔係太重要噶嘛，即係係咯，所以最重要就係你有冇一啲有見地嘅睇法。咁咧，我哋要讀哲學史，純粹係因為嗰個某一個哲學家佢答咗一啲有見地嘅答案，咁我哋咪要讀佢咯，咁樣。咁純粹偶然嚟㗎咋？ 但係如果咁講，即係嗰啲哲學家未被淘汰啊嘛。 系啦， 即系而家讲嘅就系面最即系可科学咁讲，你读最前沿咪得咯，即系仲要读科史啊，你读最前沿而家有嘅理论咪得咯，淘汰咗啲你唔使读噶嘛，所以咪读最新个集咪得咯。 所以好奇怪嘅，你要好似顺时序咁样，我读完一个就拣，然后读啦呢个就系、是、如果我真系为咗解答问题嘅，有冇咁嘅必要咧？系咯， 同埋即系补充一个就系、是、即系。就算嗰啲譬如反對讀自由社會 say no 嗰啲人啦，即係佢哋都當然未必係反對話你一定唔掂呢個範圍啊，或者唔好讀過去自由家，未必係咁。我估佢針對嗰個問題係，如果我要研究，譬如作為哲學家咁樣啊，你研究哲學問題嘅話，其實你讀翻過去啲嘢啊，或者個哲學嘅歷史咧、發展歷史咧係唔重要嘅。不過咧，如果你有第二啲目的，當然可以啦。譬如你好想了解，你真係好中意柏拉圖咁，唔通你唔讀得咩都可以？呢個第一啦。即係不過呢個就好似係研究某個過去哲學家嘅思想，咁可能你有第二啲目的或者喜好，咁呢個可以啦。第二或者再更多人會接受嘅就係你好多時去讀翻以前嘅哲學家或者個哲學嘅發展史咧，係會幫到你了解。嗰、那個年代，即係我哋要了解某個哲學家嘅思想，去了要透過可能先知道多啲關於佢身處嘅時代嘅政治社會環境。 讀歷史 一個係咁啦，調翻轉亦都得噶嘛。即係我哋了解嗰啲思想家，可能都可以幫我哋了解到。咁呢個就係一個有文化史嘅意義咯。即係好多人會覺得讀哲學史最多咧，都係只有呢個文化上嘅意義，去幫你了解當時嗰個哲學家身處嘅年代，點解會有啲咁嘅睇法啊，或者啲一般人會有啲咩問題啊咁樣。但係對於解決哲學問題咧，所以針對翻。就會有個極端嘅立場咯，我叫呢個做就係完全冇幫助嘅。即係當然有另一個立場，就覺得一定要讀先至解決到啲問題或者咁啦，或者對哲學家都好重要啦。咁可能我哋就會討論呢啲。 即係所以順住 Roger 啱啱你講呢一點咧，其實啱啱即係嚴叔提到嘅 Harman 咧，佢做咗個區分，佢就話研究哲學問題嗰啲人咧係哲學家，因為佢真係處理緊嗰個問題、求真理嘅。但係咧，如果你研究哲學史嗰堆咧係咩咧？就係、是、哲學學者。就因為你研究 哲學史家， 係哲學史家啦，或者就係你研究嗰個人講咗啲咩，嗰、那個專家做過啲咩，唔同概念嘅源流，咁所以做緊嘅嘢唔同嘅，咁當然啦，你都可以話有價值嘅，咁但係你咪回應緊嗰啲真正嘅問 題。我估都係求真理嘅，但係求真係變咗係歷史式嘅真理咯，就是、研究以前有啲咩勁人講過啲乜嘢，但係唔係研究呢個問題可以點解決，係啦，咁就變咗係一個歷史嘅研究咯，係呢個意義求真咯。 嗯，所以即系我谂，我哋今次其实就同大家简介咗我哋到底点解会觉得，咦，其实读哲学好似唔需要读哲学史啦。咁我哋下一次就再翻嚟，真系同大家探讨下，咦，其实系咪真系咁样咧？定系还是其实读哲学咧，读哲学史都系有佢嘅价值喺度嘅咧？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我哋繼續講下哲學史唔史啊。咁我哋講咗咁耐，好似唔需要讀哲學史啊。但其實咩叫哲學史先？即係我哋都要定義一下先，討論到使唔使讀噶、即係 Roger 大師兄，你見多識講，幫我 最早讀啊嘛，係咪？ 讀多啲啊，你而家 或者你分開先用一個最常識，即係當然啦，喺哲學裏面每樣嘢都可以拗啊嘛，係咪？任何定義都咁，我大概定個範圍噶，但係都要咁，我哋個討論先有啲焦點。咁譬如我哋好粗鬆咁講，譬如我哋讀哲學史先算啦。如果有一個課叫哲學史嘅，咁通常佢第一唔可，即係佢一定係講過去嘅哲學家啦，會包括係咪？咁而且唔會講一個半個啦，咁一大堆啦。咁所以所謂個哲學史嘅重要性或者睇緊啲乜嘢嘢，係講緊我哋譬如有一堆過去嘅哲學家，可能個時間上追溯到古希臘咁樣啊，有一啲譬如蘇格拉底之前，甚至啊頭先阿全講嗰啲泰利斯啊嗰啲，一路可能去到中世紀啊，咩康德啊，跟住後來再近代啲啦，咁即係哲學史啲課通常就唔夠時間教嘅，後面嗰啲都，因為康德嗰度蹲好耐啊，哈格爾就嗰個人唔識教，咁可能教少啲，咁有時會係咁。咁跟住再去到，因為太近代嗰啲咧，去到20世紀通常就唔會 cover， 即係嗰啲已經算做係當代㗎啦。就通常哲學史我哋就唔會讀嗰啲。 香港讀中國歷史都係咁嘅，去到20世紀開始就唔 cover。 係啦，我哋就唔計後面嗰啲啦。咁所以大概個範圍就喺度啦。咁所以當我哋譬如一陣我哋討論落去就係，譬如去作為一個哲學家去討論哲學問題啊，或者對哲學嚟講啊本身，而唔純粹一個文化意義，而係對哲學嘅發展或者研究嚟講，究竟讀哲學史重唔重要咧？我哋可以都可以分寬鬆啲睇，就係話究竟讀呢啲我哋哲學史課裏面會讀嘅哲學家，譬如蘇格拉底啊、柏拉圖啊、里士多德呢啲人，佢哋係啲死咗嘅人啦，咁樣係咪？佢哋嘅理論亦都有好多人曾經指出過有問題啦。究竟我哋讀呢啲人有冇意義咧？對我哋而家處理哲學問題或者而家做哲學啊，即咁當然呢個視乎我哋覺得做哲學係啲乜嘢一回事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可能再用得狹窄啲嘅就係、是，即直情係讀哲學史呢樣嘢，意思就係佢唔係純粹將一啲喺哲學史裏面出現過嘅哲學家，我哋研究下佢嘅理論，而係我哋真係以一個歷史嘅角度去睇，譬如可能 以前嘅哲學家由古希臘一路到現代，中間可能佢觀念上、理論上有某啲發展嘅。有時候我哋讀哲學史就比較重視嗰、那個觀念嘅聯繫啊，點樣推演啊，點樣一個思想家影響另一個一個哲學家嘅講法，點樣俾人反駁之後再推陳出新啊咁樣。咁呢個又可能唔同意義喎，即係你研究過去嘅哲學家俾到你而家研究哲學嘅意義同埋或者作用，同埋你研究成個哲學史都有啲唔同。但我哋都廣義叫做包含喺究竟哲學史對研究哲學有冇用咧？即係個極端嘅諗法就係完全冇，就係你讀以前嘅哲學家又完全冇用嘅。個別嚟講又係讀成個歷史都冇，咁呢個一個極端。另一邊就係、都有用嘅，咁就要講清楚嗰個意思係啲咩，係咯。 即係所以我諗有兩種意思啊，一種寬鬆啲就係讀過往嗰啲都叫哲學史噶啦，另一種就係我真係要研究佢嗰個思想嘅變革源流咧，呢一種先係哲學史。 即係哲學家同哲學家或者思想思想之間嘅關係嘅研究嘛。 係啦，咁樣先叫哲學史。所以有兩種，一種寬鬆啲，一種狹窄啲。咁其實你係點睇咧？ 我個睇法嘅就係、是，即係有好多人都問嘅，即係分析哲學嗰個講法，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即係。一聽落去就知嘅就係、是，喂，似乎真係我哋解決哲學問題啊嘛。如果解決哲學問題，點解要讀哲學史啦咁樣？咁嗰時就去到後先哈文嗰個區分啦，或者好多哲學界區分就係、是、哲學史同埋哲學係兩個學科嚟。佢唔反對你讀哲學史嘅，不過你就唔係讀緊哲學咯，係啦。咁於是哲學史同哲學就自然二分啦。咁我有個睇法嘅，我想講下點解有啲另外一啲嘅哲學家，尤其是譬如嗰個例歐陸哲學家咁啦，係比較多唔係咁樣去睇嘅。咁尤其是我以前喺中大讀書嘅時候咧，咁我上中國哲學史嘅時候咧，聽講一個講法，我覺得好 inspiring， 我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大家覺得點。從禮貌去講啦，頭先話哲學同哲學史分開啊嘛，我想論證嘅就係點解有啲人會覺得哲學史咧係哲學嚟，我哋叫做哲學史即哲學啊，即係唔離開哲學去講哲學史。調轉又有啲人覺得咧，哲學即哲學史就係唔離開哲學史去講哲學。咁兩面講完之後就係哲學同哲學史就變埋一齊啦。從哲學史即哲學嘅角度嚟講咧，係咁嘅，就係、是、我哋可以咁樣研究歷史，即係思想史嘅變化嘅。其實就係睇下咧，哦，歷史上出現個哲學家 A、哲學家 B， 佢哋講啲乜嘢，我就研究下佢哋真嘅思想之後傳承關係。譬如研究下，哦，孔子有冇影響過孟子咧個思想？佢隔咗幾代喎，冇一齊見過面喎，咁樣有冇影響咧？嚇、啊，就真係研究佢哋嘅影響之下關係，甚至某意思上研究佢哋思想之間個不同點樣推進嚇。但不過咧，如果呢個係作為一個思想史，即係包括歷史嘅面向研究嘅話咧，咁咧我哋係唔著重係咩啊？唔著重係佢哋解決嘅嗰個係咩哲學問題，同埋佢解決成點嚇。咁調轉嚟講咧，有另外一個諗法就係、是，我哋如果用哲學角度做哲學史咧，就係、是、哲學史即哲學，就係、是、我哋從一時間去研究孔子、孟子嗰啲關係嘅時候咧，唔係就係睇佢哋之間有啲咩傳承關係，有啲乜嘢因果關係，點樣 A 影響 B 咁樣。同一時間我哋著重嘅係佢哋嘅理論點樣解決咩問題。陷定個問題先，我哋叫機緣問題或者叫做陷定咗機緣問題之後，再睇下究竟孔子嘅學説喺解決機緣問題度遇啲咩問題，點解會有 B？ 就睇下從個論證角度嚟講，點解後面嘅論證咧係比前面論證強，或者進一步。所以喺呢個意義下咧，研究哲學史咧就唔離開哲學嘅，就係、是、從哲學嘅角度解決哲學問題，睇下佢點樣推進個解決問題嘅嗰啲 solution。咁就調轉咧，就如果係哲學就可以即哲學史咁做咧。哲學史即哲學咁做咧，又可以調轉嘅喎，就是、有啲歐陸哲學家就會更加強調咧，就是、做哲學嘅時候都要黐住哲學史嘅。咁佢黐住哲學史嘅意思係咩咧？就係佢兩個諗法係咁啊。英美哲學嘅人做哲學咧，往往就係直接討論個問題噶嘛。譬如我想問個問題，我哋係咪自由咧咁樣？咁你討論我哋係咪自由嘅問題點樣算啊？咁咪直接傾下咯。哦，點先算自由咧？咁啊睇下人算唔算跌入一入自由呢個框框裏面啦，所以要首先分析到自由呢個概念係點先，畫條界，先睇下人係咪自由㗎嘛。其他問題都一樣嘅，譬如而家我哋嘅社會制度公唔公義，咁咩叫公義啊？咁你又研究下公義係咩嚟？咁譬如羅爾斯咁樣咪寫好多一本公義論咁樣，正義論就係講就係分析正義嘅概念，再睇下某啲具體嘅政治系統、社會系統係唔係公義咯咁樣舉例。咁會依賴到啲咩咧？就係佢直接討論個問題，但佢的確會依賴到啲我直接而家。當下當代嘅人，現代人用到嘅嗰啲概念，譬如公義、自由呢啲概念，去畫嗰條計，揾到你用呢個概念先，睇下自由係講啲乜，再睇下人算唔算自由嘅。舉個例，嗱咁咧有個好大問題啊！我覺得有啲歐陸哲學家，我覺得就係、是、我哋仍然係 endorse 緊一套我哋而家 currently 當下用緊嘅概念系統，就你而家用緊自由嗰個概念，而家用緊公義嗰個概念，就覺得嗰個概念係冇問題，揾個概念條界出嚟，再答嗰啲問題就係人係咪公義啊？係咪自由嘅？呢個社會係咪公義嘅？舉個例。但咁係可以好有問題嘅，咁我睇有兩個問題嘅，最主要係第一就係、是、你忽略咗有機會我哋而家用緊嗰啲概念系統咧，其實唔係最好嗰套系統，甚至可能係 repressive 嘅，會係壓迫嘅，即係令到我哋可能對我哋人類自由有壓迫啦，或者分配係好唔合理啦咁樣。舉個例，但我哋用咗呢啲概念之後咧，有機會 foster 咗促進咗咧，我哋一套咁樣嘅唔好嘅概念系統， 壓迫性嘅 會有機會。 第二就是咧，我哋嗰個強系統可能即係其中某一套可能用得嘅強系統，可能做其他嘅。但如果我哋淨係分析呢一套，跟住到我人係自由，咪就變咗一個真理，去科學咁研究，有既定嘅答案之後咧，就有機會睇唔到概念世界其他可能。係啦，咁呢個意義下咧，that's why 佢哋會咁樣覺得嘅，就係、是、我哋唔好咁保守。佢覺得英美哲學已經仲法好保守，直接考慮個自由問題，而唔睇自由史。個原因係在於我哋唔能夠睇到咧，其實我哋而家即係用緊而家呢一套概念。我哋真係服英於套概念，唔去諗有冇改變嘅可能咯。 我補充一兩句就係、是，即係嗰啲咁都係哲學家嚟噶嘛，係咪？即使嗰種做法啊，即係佢就住我哋嘅一般人啦，所謂嘅常識嘅觀念出發啊，譬如咩叫自由，咩叫公義。咁但係佢作為哲學家，佢都唔係淨係重複嘅，即係佢就會將一般人嘅用平時用嘅或者平時接受嘅嗰套自由觀或者公義觀咧，就澄清一下，因為平常一般人嘅諗法都好混亂噶嘛，又唔知自己諗緊乜噶。你問佢自由重唔重要，但係自由係咩嚟咧？佢唔係好答到你啊嘛。或者原來大家兩個人都話自由重要嘅時候，好似有啲嘢好一致嘅，但係一路講落去某啲具體問題嘅時候，原來一個覺得啊咁已經好自由啦，一個覺得原來唔係。咁所以嗰啲哲學家咧，佢某程度上都係。又唔係純粹好似好被動咁樣去接收就算嘅，佢都會嘗試去澄清翻個概念啦，將佢搞清楚翻啲啦，啊會唔會裏面有一啲矛盾或者有一啲嘢需要排一個次序去排翻好佢啦，所以都係 critical in a sense 都係批判性嘅，不過就於是嗰個批評即係嚴肅頭先嗰個就係話，但係即使你將而家嗰啲一般人嗰種諗法澄清得好清楚啦， 搞到佢 consistent 啦， 好 consistent 好一致啦，冇矛盾啦，成為一個可以接受，甚至佢哋原來就係根據緊呢一套系統嚟生活嘅，但係都可以有某啲問題啦，就係因為可能而家大家接受嗰套，即使喺最強嘅版本、最一致嘅版本咧，都依然會忽略咗一啲嘢咁樣啊，或者會產生一啲對人嘅生活構成嘅一啲即係唔好嘅影響咁樣啦， 所以我諗，即係我覺得其實嚴叔講咗兩種讀哲學史嘅意義，因為例如我哋話，喂，如果讀哲學史咧唔能夠離開，要用一種哲學嘅方法去讀哲學史嘅時候咧，其實講緊我哋做嗰啲概念嘅源流啊變革，我哋唔係真係研究佢嗰種，淨係研究佢嗰種關係嘅轉變，我哋真係做緊哲學噶，因為點解會有啲後屘有啲人有啲新嘅概念出嚟，係回應緊之前嗰啲人。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成個一個哲學嘅討論啦，而第二種意思即係啱啱亦都其實 Roger 有回應到嚴叔嗰個咧，就係話我哋做哲學嘅時候要黐住哲學史咁做咧。我覺得其實有一種解放嘅意義啊，某程度就係、是、因為我哋現代人啦，或者咩時代嘅人都係啦，其實總係俾佢嗰個時代嘅文化或者社會嘅一啲限制影響咗佢點樣睇個世界。而當我哋如果嚟我哋講自由，我哋好自然就會覺得就俾我哋現今有嘅概念去限死咗啦。而我哋翻返去歷史，我諗嚴肅嘅意思就係好似鬆綁咁啊。我哋可以睇翻，咦，原來以往啲人可以唔係咁睇嘅喎。咁原來我哋就見到一個新嘅可能性。 所以好簡單講就係我哋再討論自由咧，就唔係就係用我哋而家一個好 naive 嘅自由概念咯，係翻返去睇人哋一個整個自由界一個好 well established 好完整嘅理論，去睇喺自由喺嗰個理論裏邊擺咩角色，佢用嗰個自由嘅概念。如果咁講嘅話咧，我哋就唔係用一套我哋好簡單冇經過深思熟慮嘅一套普通嘅 current concept，而係用緊一定一套深思熟慮之後建立出嘅大嘅理論系統。咁嘅話，個自由咧就當然擺個系統裏面講啦。但係咁嘅話咧，我哋成個系統嘅理解話咧，就會紮實好多，亦都有機會咧係可以徹底地解決我哋而家 current concept 有嘅成個 system 嘅問題，可以有個大嘅改變。 剩五分鐘四哥啊， 就四哥， 我見佢寫曬本小氣簿咧，抄咗好多方上。 唔係，但係我已經應該唔夠時間回應啦。 唔緊要，再下一節 嘅。係咯，咁我講仲有幾多時間？我講幾句啦嚇。咁頭先嚴叔分開咗兩種意義嘅哲學史啦，一種咧就我就咁聽起上嚟咧，就好似唔係好哲學嘅。佢純粹咧講緊嗰啲思想嘅繼承關係咁樣，咁真係好似做歷史咁做。咁咧你頭另一種咧就真係好似哲學啲啦。你哲學啲嗰種係咩咧？就係、是、好似咧睇下啲 argument 點樣發展，即係有個人提出一個主張，有個哲學家提出一套理論出嚟，跟住咧下一個人咧就話可能指出佢啲問題，然後下一個人咧就做一個修正咁樣。咁咧我嘅睇法就係、是、後者你俾人嘅感覺就係哲學一啲啊，但係我會覺得呢個似乎唔係真係歷史，因為佢只不過係佢真正重要嘅就係嗰個 argument 嘅發展啊嘛。咁只不過咁啱咧，呢個 argument 嘅發展咧喺歷史上順時序咁樣出現，就係咁啫。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其實都唔係一個真正意義嘅歷史咯。我會認為， 所以變咗你啱啊。但係我個意義下，喺呢個意義下咧，當然嗰個推進有冇重要性咧，可以再傾嘅。但係起碼咧，我哋讀古人嘅哲學理論咧，就唔係冇價值啦。就係呢個一做就起碼答到嗰啲分析哲學家嘅某個挑戰啊嘛！就係讀古人嘅理論有咩價值啫？我而家直接討論個哲學問題， 我用我哋而家嘅 argument 拗咪得咯，做乜要冇得睇舊啲啊？個原因就係我先我覺，就係起碼可以見到一套唔係依賴於而家 current concept 嘅一套理論，而嗰個理論咧係可以幫你手解決某啲自由問題，而唔受呢個而家嘅概念系統咧限制住。 即係佢提供咗另一個觀點去對照，就等我哋可以誒、原來睇嘢有另一個方式嘅。 所以我話佢唔係哲學史嘅原因咧，就佢嘅時序係冇關係，只不過咧係有 另一個系統， 係啦，一個系統，另一個系統都係處理緊同一個問題嘅。咁咧你撈亂曬嚟教，其實冇分別㗎，你撈亂曬嚟學都冇分別㗎，係咪？ 嗱，我唔知使唔使順個時序啦，但我哋節目就要順時序嘅，而我哋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下哲學史有冇價值咧。第三節哲學史唔史，咁啱啱四哥就話俾個機會嚴肅回應一下，即係原本唔想俾佢講㗎啦。 全靠今日打扮試下傳咧，因為不如三同發言啦，所以四哥俾個機會我啦。 你講下啦， 係啦，即係回應一下四哥啊。我估一個 point 係咁嘅，就係、有兩個 point 想講嘅。第一個 point 就係、事實上咧，雖然嚴格嚟講你話唔係咁唔叫史啊，但我覺得都係史嚟嘅。第一就係依家歷史中出現過嘅一啲重要嘅哲學理論嚇。咁、我哋學嘅時候咧，咁當然係有佢。即係我如果有佢嘅價值嘅話咧，都係哲學史嘅價值嚟嘅，我覺得係。而第二就係咧，喺教學上會唔會好冇分別嘅？即係如果你想象下我教一個學生哲學史，同教我套同教咧，同教即係教一個真係你嗰種哲學史咧，有 A 同 B 之間傳承關係嗰啲咧，其實教法係一樣嘅。聽到喺個教學上咧，都係顯示重哲學史係有個重要嘅意義嘅，無論係你嗰只定我嗰只。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都顯示哲學史個價值咯。咁但我想補多句嘅，再補多句就係咧，都頭先我講到最強啦，我講到話哲學即哲學史嚇，呢個係有一啲哲學家嘅睇法嚟嘅，即係唔能夠離開哲學史去做哲學。所以每次一討論一啲就算一啲當下嘅哲學問題咧，都一定會用某一啲舊有嘅哲學家嘅理論咧去討論嘅。咁但係我估呢個係講到幾強係有唔同嘅講法嘅，即係有啲人成日問㗎，喂，如果你哲學一定要超越哲學師去做，咁邊個係第一個哲學家？第一個哲學家冇哲學師點算啦咁樣？又或者你唔俾我發明新嘅哲學問題啊咁樣，咁咪冇哲學師啊咁樣？咁我估有啲人會弱啲嘅，即係唔係話必須一定要係哲學即哲學師，不過咧超越哲學師去做哲學咧，就有佢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同埋好好處咯，咁咧以下澄清一下。 同埋第一個哲學家之所以只係第一個，就是、因為佢冇， 即係佢冇支持啦， 所以就好多漏洞、好多問題會產生出嚟。 但係佢個 privilege 嚟㗎嘛，佢可以唔跟哲學史， 佢可以唔跟啦，當然同埋呢啲係特別嘅。 即係或者我講少少，睇下跟住可能俾四哥，可能因為四哥同我有啲類似嘅 point。即係啱啱我諗四哥個質疑就係話，嗱，依家我哋話研究哲學啲問題，我哋要翻翻去個哲學嘅歷史度睇下嗰個討論係點啊，因為可以透過舊人嘅理論咧，可以幫助到我哋研究呢一啲問題啦。同埋可能俾多啲新嘅觀點我哋，咁但係啱啱四哥就係、是、咁，好似好偶然，只不過係咁啱嗰啲理論順序發展，咁你要翻哲學史睇啫。同埋我諗仲有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話要有一啲舊嘅理論俾多啲新嘅目光我哋啦，可以話，因為我哋要借他山之石先可以睇翻呢個問題，突破到我哋現有嘅概念框架。咁其實我哋唔一定要哲學史啊，即係可能我哋是但攞啲第二個傳統嘅。其中一個人物嘅理論喺印度哲學或者東方嘅哲學、日本哲學咁樣，然後是但攞西田幾多郎咁借佢嘅某啲概念嚟睇，咁都得噶。咁即係我諗，咁咪唔係做緊哲學史，或者唔一定要用哲學史咯咁樣。即係我唔知四哥會 係咁。你頭第二個 point 我都贊成嘅，即係唔係話一定需要用哲學史先可以突破到一啲框架。咁譬如我做一啲叫做比較研究咁樣，即係比較下東方嘅哲學同埋西方嘅哲學，咁都可能會打破咗我哋原本嗰一個諗嘢嘅方法，都係。所以唔需要 hold 話哲學史係唯一嘅一條路咯。咁但係咧我。對嚴叔頭先嗰個講法，我有一啲想回應，因為咧嗱，我重複少少啊。嚴叔就分開咗兩種哲學史嘛，一種就我啱啱話佢其實唔係真係歷史啦，就是、只不過係一啲 argument 嘅發展，就好似你做邏輯推論咁樣，其實你做嘅時候就梗係有個先後次序啦，但係佢。其實個先後次序係冇關係噶嘛，即係唔重要噶嘛，只不過係你嘅推論過程啫嘛。咁咧就好，哲學史咧就好似係一個人類思考某一啲問題嗰、那個思路嘅 思想上嘅進步咯。可能用啲勁啲 theory argument 去推演解答嗰個問題咯。 係啦，就係咁樣。咁咧另一種咧，我聽你嘅 presentation 咧，就好似冇咁哲學嘅，即係純粹好似睇下啊，以前某一個哲學家講咗呢啲，跟住就到另一個啦，咁樣思想嘅傳承咁樣。 真係講啲哲學家之間。 間嗰、那個佢哋嘅傳承或影響嘅關係。 咁咧，我就想為呢一種嘅哲學史嘅睇法做一啲辯護。我想講嘅咧就係呢一種，就算係呢種啊，表面上好似冇咁哲學啦，其實佢喺我哋思考哲學上入面咧，都飾演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嘅咁樣。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嗱，首先我會認為啦，即係都係同我哋哲學嘅發展有關啦。就係、是、以前咧，譬如現代時期咧，由笛卡爾開始咧，我哋成日都會諗啊，就係、是、我要整一套無預設嘅冇 presupposition 嘅一個系統出嚟，點解呢？因為你有預設嘅話，即係你有啲嘢冇檢查過，你冇檢查過就好似接受咗，我就唔知佢啱唔啱咁樣。咁咧，所以咧就好想咧有一個零嘅狀態開始，冇預設咁樣開始，咁咪可以全部嘢都好穩陣囉，全部嘢都檢查過囉，咁樣 即係學自然做幾何學咁嘛，係一個阿基米德點所謂之後嗰個推曬啲嘢出嚟。 咁但係呢後尾呢就會發覺呢一個諗法其實係唔得嘅，即係冇所謂無預設。點解呢？因為我哋做哲學思考嘅時候呢，我哋係咪需要用概念先，我哋係咪需要用語言先，即係當我哋用一個概念、一個語言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暗中咧 endorse 咗某一啲嘅睇法。換言之，就係話其實概念或者語言咧，唔係一個透明嘅思考工具嚟嘅。即係咧語言同概念咧，佢本身咧其實係有一啲隱藏咗嘅立場嘅。當咧某一個哲學家用咗呢一 set 概念去諗佢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就會限制咗佢可能諗到嘅嘢。佢可能問到嘅問題，甚至乎咁樣。咁咧，所以咧，當你一用語言、一用概念去諗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俾一個框架劃死咗。我舉一啲例啊，即係咧，我哋點樣受住文化同歷史嘅影響咧？就係、是、譬如有一啲哲學家提出咗一個問題咁樣，咁咧後人就點啊？就嘗試答呢個問題咯。其實咧，當你問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已經限制咗佢可能嘅答案啊嘛。你唔可以答啲 irrelevant 嘅嘢噶嘛。即係譬如一開頭阿全講failures 咁樣，佢問構成世界最基本嘅元素或者個根源係啲乜嘢？咁你答嘅話咧，你都係循咗呢個思路喎。例如咧，就係、是、你會認為呢個世界雖然我哋表面上望起上嚟啲嘢千差萬別啦。但係咧，到最終你 presuppose 咗，其實可以還原為某一樣嘢，譬如水，譬如火咁樣。你 presuppose 咗呢樣，只不過咧，你唔贊成 Phyllis 個即係後人啊，唔贊成 Phyllis 嘅嘢就係唔係水，係火先啱，或者係粒子先啱咁樣。咁咧，你個思路已經跟從咗佢走嘅。其實你答佢嘅時候，咁咧就會限制咗我哋嘅可能答案咯。咁樣咁好啦，咁點解要做嗰種嚴肅？頭先講好似唔係好哲學嘅哲學史咧，其實我就覺得喺呢個位咧就見到呢一種哲學史嘅 significant 咯。佢正正要做嘅咧就睇我哋嘅概念如何發展，概念如何繼承。其實睇緊我哋用緊呢一套概念點樣成形出嚟嘅， 即係當下用緊嘅呢套， 係啦係啦，即係我用嚟思考嘅呢套，我哋嘗試答一啲問題，我哋用一啲甚至乎一啲思考工具啊，一啲思考嘅方法啊，係點樣得出嚟嘅？而咧呢一 set 嘢咧，其實係會限制咗我哋諗到啲乜啦咁樣。咁我舉一個例啊，即係咧當我哋做呢種所謂思想繼承啊概念傳承關係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嘗試突破，嘗試突破。唔再俾呢一啲概念框死咗我哋嘅諗嘢。咁其實有例子嘅，咁就係Heidegger 啦。Heidegger 咧就做咗好多類似嘅嘢嘅，其實係表面上真係唔係好似你咁講咩 argument， 佢唔係做呢樣嘅，最重要嗰樣，佢真係睇某個概念原本係咩意思。所以咧，你讀 Heidegger 會好奇怪嘅，點解咁多希臘文嘅咧？因為咧佢由佢嗰啲德語啦，然後追溯到去拉丁文啦，然後追溯到去希臘文，然後就同你講。個希臘意思咧，同我哋依家唔同噶咁樣。咁咧，我當初讀咧就覺得好奇咧，即係咁唔同又點出？咁依家我哋唔係咁解嘛？ 我哋仲理以前點解做乜鬼 咧？係啊，仲你以前嗰個字點解有咩意思啫？咁樣咁我 希臘文添，都唔識。 即係佢話點解就點解啦？ 同埋有啲人會覺得好似唔係做緊哲學咁 啊。係啊，正正就 查字典啊，咁做咩啫？ 係啊， 即係我想講尼采都係咁啊，其實 係咯， 你繼續。係咯， 我哋個老師都係咁啊，即係會研究佢中文漢字翻翻金文啊。 大黑頂市場盤上面點樣寫咁樣 個節節啊？ 係啦， 所以我都係幫緊我老師辯護嘅，即係同一時間。咁做嚟做咩？呢啲唔係最後嚟，呢啲其實真係叫語言學啊。其實咁而家我問嘅就係語言呢啲語言學究竟對我哋嘅自由思考有 冇 哲 學意義咧？ 係啦，咁我舉一個例 ，Heidegger 就曾經做過好多呢啲咁樣嘅研究啦。咁其中一個研究咧就係研究subject 呢一個概念。咁咧，你哋大家都知 subject 呢個概念喺現代就極度重要，即係一個支柱同核心嚟嘅咁樣。咁咧 ，Heidegger 咧就會覺得我哋就係承襲咗呢套用 subject 嚟去睇世界嘅一個 圖像， 一個圖像。 即係澄清下，我經觀眾未必跟到 subject， 你依個講係主題啊嘛，係嘛？即係講緊一般而言就係一個人啦。譬如舉個例，就係一個 subject 嚟嘅。譬如舉個例，我可以有自由嘅，我會自己做決定嘅。 我一個行動嘅主題，有一個認知上嘅主題，會感知呢個世界嘅，形成一啲睇法。 咁啊，同一張台唔同啦，張台就唔係主題啦，佢唔會有自由去決定自己點樣做啊，唔會形成啲睇法，唔會判別邊啲啱邊啲錯，冇 judgement 嘅。舉個例，所以人係主體嚟嘅，好多時候講 subject 就係。 係啦，咁Heidegger 就認為咧，即係我哋 subject 呢個概念好重要啦。但係其實咧呢一個概念唔係單獨嘅，佢係成個系統嚟嘅。當我哋一旦由笛卡爾開始將 subject 將人理解為 subject 之後咧，咁咧 subject 咧就必定咧係對住一樣嘢叫 object。咁咧如果人係 subject 嘅話咧，咁世界上所有其他嘢都變成 object。咁咧。然後引申出嚟嘅就可能係一啲知識論問題咯。如果我哋唯一係肯定到嘅就係我哋subject 嘅地位啦，我點知嗰啲 object 係咪存在呢？然後再進而就我點知你係咪真係人呢？跟住就所謂 other minds 嘅問題啦。咁咧，所以咧呢一個概念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同時咧係 suggest 咗一紮問題出嚟，然後呢紮問題咧又要喺呢個框架入邊去解決嘅咁樣。咁咧即係成個。現代哲學史一路發展落去，就好多時會覺得走入啲死胡同啊！即係究竟 other minds 點樣去解決咧，係好困擾；外在世界存唔存在，點解決咧，又係好困擾。咁咧 ，Heidegger 認為咧，呢啲問題全部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 endorse 咗呢一整套嘅概念系統，包括 subject。object 呢啲咁樣， 有時叫做主客對立啊嘛，即係主體係我哋唯一肯定到嘅嘢。再講啦，呢個主認知主體點認識到啲杯，點樣認知到其他所有嘢，咁變咗有主有客，咁就出現咗頭先嗰堆好難解決嘅問題咯。點樣 further confirm 到係真有個外部世界存在咧？舉個例， 所以我補充一點就係、是，所以譬如我係初初覺得即係一開始嗰個講法係你討論而家嘅哲學問題，我做乜要理？譬如嗰個觀念上嘅傳承啊，或者咩，最多都係得啲文化義啫。不過呢個我可以咁樣有兩個回應啊。第一就係我要了解而家嘅哲學問題係啲乜嘢，需要了解當中牽涉一啲基本嘅概念啦。而你睇翻嗰個觀，而嗰個概念或者當中牽涉嘅觀念，佢唔係突然間出現喺而家呢個時代嘅，佢係有一個歷史發展嘅階段。而嗰個過去佢點樣發展呢？唔係唔重要嘅。即係你係了解緊而家嘅觀念，不過你要透過睇佢嘅發展嚟了解佢，而唔可以割離咗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即使我哋同意話即係你研究呢嘢有文化意義，但係通常嗰啲人反對你喺讀哲學嘅時候讀呢啲嘢，就係佢只係得文化意義啫。但係正正就係佢有文化意義，好多時個文化意義係影響到個哲學問題點樣形成啊，所以佢係有哲學意義嘅。 冇錯，係咯。咁 Heidegger 會認為咧，如果我哋依然用翻呢一套 subject。object 呢一套咁樣嘅諗法，主客對客嘅框架嚟去嘗試答嗰啲問題咧，你永遠都係困死咗喺入邊。咁你要突破，你如何能夠做得到咧？其實正正就係要做嗰種頭先嚴叔表面上講出嚟就好似好唔哲學嗰種嘅哲學史研究。咁就翻去睇下，咦？其實我哋將人理解為 subject。唔係自有永有嘅呢樣嘢，係去到歷史嘅某一個階段先至會咁樣。 我哋就唔止俾思想限制咗啦，我哋仲俾時間限制咗。咁今次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繼續翻嚟哲學史唔史。歡迎翻到嚟再一節哲學史唔史。咁我諗就想做翻啲round up 啦，因為我驚啱啱講咗太多咧，觀眾未必明啦。就係、是、我諗四哥個諗法係咁啊，就是、我哋人無可避免地總係用一啲哲學嘅概念啦嚟睇個世界。例如我哋會用咗嚟主客對立呢一啲框架嚟把握我同埋事物之間嗰種關係。 雖然未必知個名嘅， 係啊，未必知。 但你用咗個框架， 但你不知不覺用咗。而如果我哋唔係用呢啲框架嚟睇個世界，或者我同事物之間嘅關係咧，其實成個結果可能可以好唔同，甚至我哋引申出嚟嘅哲學問題都可以好唔同啊，或者點樣回應嗰啲哲學問題嘅答案都可以好唔同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四哥嘅講法其實同嚴叔啱啱另一種講法咧， 其實有少少遲啊，都係做緊一種鬆綁啊，就係、是、既然我哋用咗呢啲哲學嘅概念、呢啲框架嚟睇個世界，我哋透過翻翻去過往咧，然後睇翻呢啲概念點樣出嚟咧，其實可以話俾我知，其實可能喺呢啲歷史上面嘅分叉路，我有第二條路可以行嘅，咁我就唔需要用呢啲概念嘅框架啦。咁而啱啱其實嚴肅嘅講法都有啲似噶嘛，就係、是、當我哋回應某啲哲學嘅問題時候咧，我哋可以我哋如果用依家嘅概念咧。可能我哋就會局限咗，淨係睇到呢一樣嘢嘅啫。但我哋如果可以借助以往嘅哲學家佢哋講過嘅理論嗰啲系統咧，可能睇到啲新嘅嘢。咁其實都係某一種鬆綁啊，我哋可以跳翻出嚟啦。可以 所以好似係，譬如我哋即係我估，甚至係呢個係一般人嘅問題，唔係淨係讀哲學嘅問題，就係、是、我哋會覺得，我而家望住有隻杯，咁隻杯就係獨立於我存在喺呢個世界上嘅一個所謂 object， 就係對象或者客體咧，叫做我係個主體。嗱、我唔識呢啲概念嘅，但係如果你同我講。譬如你點知隻杯真係喺度啫？唔係你幻覺。咁我哋覺得諗諗下，好似係咁樣，係咪？因為我而家如果嚴格啲講，好似只係我意識裏面有隻杯嘅影像。但係究竟如果眯埋眼佢仲喺咪度，或者我啲感官如果全部出現咗問題嘅時候，係咪代表個世界仲喺度咧？我哋會覺得呢個一個好合理嘅問題嚟啊嘛。咁於是啊，咁調翻轉，我哋點樣能夠知道呢個世界上有啲乜嘢？我以為我知嘅嘢，點知至係真咧？嗱，呢度有啲問題。咁當然哲學家就將佢方即係陳構到成為好有系統咁樣啊，有知識論嘅問題等等啦。咁但係呢個其實我哋嘅諗法係個世界本來係咁㗎嘛，所以我哋作為一個喺呢個世界上存在嘅人，有啲咁嘅譬如生理結構咁樣啊，感官結構就自然會面對呢啲問題㗎啦，即係個問題只不過個答案係啲咩啦，或者點樣講得清楚啲。但係如果根據四哥頭先嘅講法或者一路嘅討論啊，就係、是、其實呢種諗法未必係個世界本身令到我哋覺得有呢啲問題，而係我哋諗嘢或者睇呢個世界嘅方式嗱，嗰、那個方式我哋唔自覺嘅好多時。但係其實係原來啲哲學家會發現係呢種睇嘢嘅方式係受到某一啲可能過去哲學家嘅一啲諗法嘅影響，令到我哋一般人而家接受咗某種睇嘢嘅方式，但係就將佢睇成係個世界嘅本來真面目咁樣。 所以咧，Roger 頭先講話唔係淨係哲學家問題，即係普通人都係，即係其實係喎，我哋個文化其實係一抽嘢。好多學術嘅領域咧，雖然咧有啲有唔少人冇讀過，譬如笛卡爾咁樣啦，但係佢可能係一個笛卡爾主義者。因為我哋嗰啲理論一路滲到落去日常生活嗰度，甚至乎笛卡爾點解會諗呢啲？可能係受到自然科學啊、數學啊嘅影響，所以係成個思想體系、成個時代點樣喺每一個領域嗰度宰制咗啲人嘅諗法，令到啲人睇出嚟嘅嘢會係如此咯。我舉一個日常生活嘅例啊，即係譬如我哋現代人。今時今日理解乜嘢叫動物啦，同古代嘅人肯定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哋而家睇動物就係食唔食得㗎，跟住唔食得嗰啲可唔可以做草物啊？唔可以做草物嗰啲可唔可以耕田啊？例如有咩？ 有個師兄講就係、是、中國對中國人嚟講咧，冇動物嘅，只有會喐嘅食物， 同埋唔會喐嘅食物係啦， 係咯。就係咁，咁我再彎噏翻少少頭。其實頭先阿全都幫我講咗唔少。咁所以究竟嗰種純粹講思想傳承係咪因此就冇哲學價值咧？我就認為唔係，因為佢嘅價值正正就係幫我哋突破我哋用緊嗰一套嘅思想系統，然後可以令到我哋睇到另一啲嘢。咁咧，所以咧點解我哋喺哲學史上面咧會發現一啲好勁、好偉大斷代嘅哲學家，佢哋有個特點就係佢哋問到一啲新嘅問題。點解問到新嘅問題呢？其實就係你往往就係要突破咗嗰個框架，你先容許到你把口問到一啲新嘅嘢出嚟。然後咧，佢可能因從此又開另一個系統噶咯。那個系統又籠罩咗以後嘅人咯。因為以後嘅人就係答佢個問題啦嘛。佢答佢個問題就係循住佢個思路，跟住咧就好似一個系統咧一路發展落去，然後就可能又去到一個死結，然後又等另一個系統出現啦咁樣。 但係即係。我諗都係有一啲問題，我諗都係值得問啊。其實即係啱啱我就話你哋兩個嘅講法其實有啲似啊嘛，即係嚴肅同埋四哥嘅講法都有啲似。而我諗即係都係同樣要面對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嗱，假如我話我要鬆綁啊，為我個依家用緊嘅嗰個概念系統，咁其實都係嗰句，我哋點解唔可以借助他山之石，例如第二啲系統或者第二啲傳統、第二啲文化嘅嗰個概念系統嚟做一啲比較？咁我哋咪睇到，原來睇個世界可以唔係咁嘅。例如我哋可能我哋平日用好多字啊，其實都可能同哲學有關啊嘛。例如本質呢啲好明顯啦，但係喂，可能第二啲概念系統係冇呢啲字，或者甚至唔會覺得啲嘢有本質嘅。覺得啲嘢總係流變㗎啦。咁可能例如佛家咁樣，總係食萬物一切皆空咁樣。喂，咁如果我哋用咗呢啲概念系統做一啲比較， 咪可能都睇到一啲唔同嘅嘢咯。咁我哋都可以鬆綁咯。咁點解我哋一定要翻翻作市？即係好似講到尾咧，我哋都係冇，好似冇一個必要性啊。OK， 咁所以作市嘅意義係咪真係咁緊要咧？咁樣 不過估我簡單講一句先嘅，明哥，就係第一就係我哋又唔會話一定，即係就算有必要性，都唔係話唔可以做第二啲嘢嘛。即係你比較第二啲系統，譬如印度、中國。咁呢個你可以做埋啊嘛，做埋咪再完善啲啦，可能係咪再完備啲啦個考慮？ 即係唔係唯一出 係啦，唔係唯一，我哋淨係讀哲學史就可以搞掂曬所有嘢，梗係唔得啦，因為你讀咩都解決唔到我哋而家啲問題啦。咁但係即係會有幫助啊嘛，會知多啲嘢。呢個第一，即係對照第二啲系統做比較係有佢價值嘅，我覺得咁可以做埋，冇人要排斥噶嘛，做得呢樣就唔做嗰樣。嗱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個問題係即係比較直接啲回應嗰個問題就係、是、你要比較就要有兩樣嘢嚟比較，你係透過。人哋嘅系統嚟比較你而家要處理嗰個系統嘛，而家正正就係你要了解而家呢個系統裏面嘅觀念啊，係需要用如果頭先嘅講法係啱嘅話，係你要追溯翻佢嗰個觀念發展嘅過程嚟理解佢而家嗰個觀念究竟點係一個點樣嘅觀念實際上，所以咧你要比較啊，都要有個條件，就係、是、你要喺某個意義之下，從哲學史嘅角度去了解嗰啲核心觀念嘅發展嘅過程，咁、先比較到啦、 我諗俾嚴叔講，因為我估佢回應咗，想回應我幾節噶啦，係嘛？ 係啊，冇錯呢個，我簡單講啫，我唔係想用我代四哥嗰個講法回應一下先啦，即 係錯咗唔關事啊，係佢咗， 唔係啊，一四哥個講法係咁啊， 哲學史嘅做法， 哲學史嘅做法， 多研究四哥嘅哲學啊，咁我解釋四哥啲文本啦，頭先就係上一節佢講嘅嘢啦，個文本，咁咧就係。四哥講埋話，我哋做哲學史要做咩呢？就係真係揾，譬如哲學家 A， 哲學家 B， 哲學家 C， 點樣 A 會影響 B，B 影響 C， 慢慢佢答唔同問題，令到我哋個概念慢慢點樣變下變下變到我哋而家呢一套，我哋揾翻我哋而家用緊嘅呢一套概念系統嘅嗰個歷史源流出嚟，揾翻嗰個整個變革啊嘛。如果冇理解錯，咁當然個重點就係在於理解到我哋而家呢套歷史啦，而家呢套觀念啦 ，sorry。咁大家傳個問題就係問。喂，咁我哋做唔識要理解，我哋其實可以唔用呢套，可以用第二套嘅，唔一定要翻去歷史度揾噶。我哋可以同一時間嚇、共時嘅，同一時間揾其他文化嘅、或者完全唔同嘅，唔係嗰條拉嘅嗰啲哲學系統或者思考系統、聲系統，咁咪得咯，係嘛？咁樣又可以做到一個鬆綁嘅效果咁。我估呢度係第一就係、是、咧，係可以認同咧，係有個鬆綁效果嘅。睇其他文化，我估呢個係大家認同嘅，因為去旅行其中一個啲人成日都講去旅行嘅價值啊嘛， 就是鬆綁啊嘛， 所以有好多所以 擺脱而家嘅責任。 所以 鬆綁唔係旅行價值，係吃喝玩樂添。 係啊，即 係原來咁嘅嚟， 即係所謂高層次啲深度遊咁啊啲。但我想講個 point 係咁嘅，就係呢個係其中一種。但係我仍然想 defend 就係、是、四哥講嘅嗰種咧，都有佢另外一種鬆綁上嘅意義嘅。就留意咗啲咩咧？就係、是、留。呢個係同另一個哲學家傅科講嘅有啲關係，我覺得。傅科亦都係做概念史研究，佢或者唔係哲學家嚟噶嘛，佢係自己係概念史家咁樣。你佢哲學家佢唔理你噶嘛，好黐線嘅。咁但佢話唔係歷史家，係概念史家。佢做概念史做咩咧咁樣？我諗佢大嘅睇法係咁嘅，佢揾我哋一啲常用嘅概念喺歷史中點樣走出嚟。嗱、咁因為佢叫做 genealogy 啦、生成學或者 first 系統學啊嘛，睇你點叫。咁但係我覺得佢大嘅個 idea 係咁嘅，就係、是、讓我哋明覺察覺到咧。其實我哋用咩概念呢係有佢嘅歷史條件嘅，即係有佢嘅 historicity 呢個我哋平時唔覺嘅、我哋平時用好多概念呢一啊二啊三啊或者任何平時概念，我哋覺得自由嗰啲係唔關歷史事嘅，係我哋而家個概念，我哋咪問咯，人係咪自由嘅？呢個社會俾唔俾到自由我？我哋咪傾咯。我哋察覺唔到你用埋啲概念或者諗法，其實係歷史中嘅淵源。而呢一個我覺得係重要嘅，鬆綁除咗可以對照其他可能系統之外咧。仲要另外一個位置就係知道自己嗰個系統咧係有歷史淵源，而呢個顯示咗我哋唔係無啦啦爆出嚟，唔係自由永有一套抽象離地嘅概念系統，而係歷史中某啲條件生出嚟，而做歷史做哲學史就可以俾到呢一個經驗我哋察覺到，哦，原來我呢個概念系統咁 contingent。係有咁 historical， 咁你話就鬆綁嘅能力強好多喎，唔僅僅對比咁簡單咯。 係你講呢個咧，尤其喺可能係非哲學嘅層次。涉及到添啦，即係成個文化嘅問題啦。即係譬如你講到傅高，傅高就係其實做所謂瘋狂史嘅反面，其實係咩呢？就係、是、講理性如何走到去歷史嘅舞台嘅中央。跟住咧， 即係話現代人最核心嘅一個特質就係人係理性噶嘛，咁樣係 咯。呢個可能由啟蒙開始咁樣做， 而且咁樣講嘅時候講到就係人本質上即係 理性嘅， 自有永有，人最特別嗰個特徵就係理性啦。 所以咧 知道咗某一個概念唔係自有永有啦，即係佢譬如研究理性嘅嗰發展，研究理性發展咧就會講佢點樣壓迫瘋狂喎？點解即係一啲精神有問題嘅嘢喎？點解咧？因為咧瘋狂我哋就會覺得係理性嘅 negative 嘛，理性嘅反面就係瘋狂嘛。咁咧我哋就拒絕同佢對話嘅，就咁咧要被將佢視為對象咁樣。咁咧如果我哋知道咧呢、這個概念，我哋對人理解為一個理性嘅動物，唔係自有永有嘅話咧，其實嗰啲人唔一定擠喺呢個位噶嘛。即係譬如瘋狂嘅人唔一定我哋將佢擠喺社會上嘅呢個位，我哋可以換個另一個系統。用另一種方式嚟對待佢，可以係咁啊！所以有一個文化上好重要嘅意義。 我諗起即係我最近睇緊個哲學家法隆啊，佢就話佢講咗句我覺得幾型嘅，就係話佢話 destroy it by analyzing it， 就係透過分析去做到一啲破壞。即係、而我諗就係啱啱講 解構， 唔係我覺得要相反喎。阿全嗰個係透過分析嚟破壞啊嘛，佢做嘅嘢就係、以跟住海德格或者後屘引致到 Derrida 都咁講啦。就係、透過破壞嚟建設咯，係兩面嚟嘅，係兩面嚟嘅。咁透過破壞嚟建設就係解構咯。不過你 因為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呢個好多概念喺呢個歷史上面生成出嚟，而我哋俾壓迫緊啊。我諗個重點係，即係例如可能黑人面對住嘅壓迫啦，而佢哋自己都唔知啊，而透過話翻俾你知，原來有一啲咁樣嘅概念喺歷史度好偶然出嚟啦，你就知道，原來我受緊壓迫，你要知道你先可以走翻出嚟啦。咁而所以我諗喺呢個位其實有一種即係歷史嗰個意義就喺呢度啊。 同埋我想再補充一點咧，最後就係、即係頭先我哋個假設就係一路講話啊，點解冇用咧？讀呢啲，因為啲哲學家死咗㗎啦，咁呢個事實啦，嗰啲理論都係死㗎啦，所以讀嚟冇意思，淨係讀而家嗰啲唔係得。但我覺得唔係嘅，因為以前啲哲學家嘅嘢係咪死咗就？正正我哋要讀，先會發現可能你以為佢冇用，其實好多有用嘅我哋未發掘到出嚟。個哲學家嘅解釋都好多唔止一種噶嘛。 同埋咧，照頭先嘅講法咧，就係、雖然個哲學家死咗，但係咧佢嘅思想活喺我哋當中，而我哋可能唔知啊。 而事實上嗰啲 嗰個冤魂啊，那個陰魂不散啊， 喺我講一句，事實上因為哲學家佢變得好犀利，最fundamental都改得㗎，所以咧所有死咗理論都可以救翻翻身。 希望今集可以啟發到大家啦。Thank you.